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今天星期四的大军阀啦。咁呢就嗱，咁啊，即係我哋台咧都要宣传一下嘅。咁啊，嚟緊禮拜六咧，就係阿 B 哥同埋阿院长嘅网聚啦，係咪？ 边个未买飞 啊？ 搵我啊！ 咁你好似 买定几张有剩， 仲有少少啊，系嘛？咁啊，你就 我俾紧钱我啊，大佬。 咁啊，当然要啦，嗰度都要三嚿水。 好穷啦，咪 咁啊，即系嗱，未话即系其实未仲未揸定主意嗰啲咧，就话搵下 Tony 蔡啦，或者如果唔得嘅，搵下土伯啦咁样样，睇下仲有冇位啊，有冇飞啊咁样样啦。咁啊，到期时好似话有表演添嘅。咁啊，土伯你会唔会去啊？ 我去， 你去嘅， 捧下 B 哥场啊 ！B 哥系我哋大佬嚟噶嘛？ 啊，你梗系要啦，屌！ 因为 B 哥有表演咧，就系着住条 G string 系嘛？ 系啦，同埋咧，当日咧会正式咧系宣布咧，就系追击勾搭 系嘛？屌！ 佢唔会怯噶话， 唔会，大佬怯系咩话？嗰句口号叫 会输一世啊嘛， 怯就会输一世啊 ！B 哥 咁啊，所以但系好似仲未坐够200个 like 咁，点搞咧？ 咪大家继续 like 咯，你帮嗰个 post 咧。你系咪 Amy 嚟噶嘛？pin the post 摆上边嘅，即系 逢星期，只要喺星期六之前够200个 like 咧 ，B 哥就会即系重新考虑， 系嘛， 就协噶啦， 不断提上议程， 系啦，咁咧就到时边个协咧就系勾搭， 系真系好 Q 大，咁啊勾搭而家协啊，系咪？即系如果唔协嘅话，就唔会连啊，即系呢个郑松泰啊咁 Q 咁乖啊嘅郑松泰啊都整落嚟啦。咁啊，鄭松泰點衰咩咧？咁啊，其實講翻呢個禮拜，上個禮拜日啦，嗰、那個即係叫做光復元朗嘅大行動啦，係嘛？咁啊，嗰日咧就其實我哋又即係冇去到，咁但係即係事後孔明啦，咁樣樣。咁啊，事後孔明咧，其實咧，你知道其實帶隊都係兩 team 人啦。咁一 team 就其實咧就係、是、呢個熱狗啦， 本土民主前線 就係本土民主前線。咁啊，呢兩支隊。咁啊，其實呢，即係你去到之後呢，咁啊，即係一，咁啊，呢個熱狗呢，就四點鐘就走咗，咁啊，即係呢個本土民主前線，雖然話 熱狗係六點鐘走， 唔係搞錯，四點走，四點走，佢係走先嘅，咁然之後呢， 佢咩理由走先呢？我冇詳細睇佢嘅成個過程， 冇交代。冇交代，咁啊，即係因為佢啊鳩行鳩叫啦，咁樣樣就據聞就係話，咁啊，然之後咧，點解最大鑊嗰樣最大惡嘅就係搏咪啦，咁你搏完咪咯，哇，大佬你即係係嘛，即係你做埋啲左交都會犯嘅錯喎，咁你咪搞到即係呢個熱狗咪變成左交咁樣樣，咁啊做咗鳩行鳩叫添，喂，但係問題就係話就受最大懲罰嗰係佢喎。嗰啲法國佬啊，咁咩租兒巴啊，嗰啲冇咁大咩喎，冇咁大罪喎、啊，真係 一山不能藏二虎。你想暗示嗰句説話就係、是？ 唔係，其實我想講翻嗰個戰術嗰樣嘢啦，即係其實鄭松泰佢自己本身都有解釋翻，究竟點解會係咁樣嘅？咁啊，即係點解會係即係佢話即係阿黃陽達就係話個隊尾就發生咗衝突，咁啊佢就掛住搏麥就冇理到後面，咁啊阿鄭松泰就話佢唔知後面發生咩事。咁啊！但系其实咧，佢带一条 team 咧，即系我唔知佢属于热狗嘅有几多人啦。但系 total 嚟讲400人，400人嚟讲咧，佢好似行马路啊嘛，唔系行好似系行人路啊嘛，唔系行马路啊嘛。喂，你咁 Q 多人，你逼上去行人路，喂，你梗系窄啦， 嗯， 一定系窄噶啦， 差佬一定叫你行人路噶。 啊、 其实咧呢、這个系违反咗咧一般喺西方社会喺。啊任何一个抗议行动嘅基本原则、 嗯， 因为点解咧？其实我同差佬拗过好多次嘅、 嗯， 或者我已经冲出过马路好多次。因为点解咧？大部分人哋系唔会俾你咧喺行人路里边嘅。第一，你系会同好多嘅行人咧系互相有冲突，系好危险嘅。其实系、 嗯， 即系想制造冲突咧，差佬就唔该你焗佢上去行人路。 嗯， 此其一。第二样嘢最关键嘅咧就系，因为你行人路隔篱就系咩啊？就是、地鋪啊嘛， 嗯， 如果你要搞騷亂嘅話咧，係非常非常之容易嘅。 係啊， 所以咧，一般嚟講，大部分人哋都係會拱咗你，寧願出馬路，因為點解咧？你都係嗰個零兩個鐘，最多咪四五個鐘，係封路啫嘛，或者令到有少少嘅交通擠塞啊嘛。但你起碼唔會令到有 riot， 所謂騷亂嘅出現。 嗯。 呢个系一个正常咧去管制人群嘅方法嚟。 嗯， 而嗰阵时候我同差佬拗过一次噶、嗯，我哋咁样想点啊？喂，你真系我真系神憎鬼厌、啊。如果我行上行人路嘅话，嗱，唔好话多人啦，唔好话佢四百啦，我一百人，我喺呢条行人路都行紧。 嗯， 一般嘅群众等紧巴士又好，行紧街又好，拍紧拖又好，喂，佢点样睇你啊？ 嗯， 呢个系好严重嘅问题嚟噶。所以有乜理由你会俾差佬焗你上行人路噶？ 嗯， 第二，我觉得最重要嘅事前嘅，有乜理由你本土民主前线？同埋呢一個熱狗會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嗯， 惡法嚟噶嘛？ 係啊， 嗯， 嗰個惡法嚟嘅，你唔係挑戰惡法嘅咩？ 嗯 嗯， 係嘛？你唔係呢一個認為你唔會認同呢個港共政權嘅咩？ 嗯， 喂，兩樣嘢你都係違反咗自己應該落手嘅原則嘅。呢個係熱血公民同埋本土民主前線要向公眾交代嘅地方，我唔講嗰日。咁你搞咩啦？咩、 嗯、 嘅议题？你点样组织？边、 嗯、 个行前？边个行后？搏唔搏咪嗰啲细节问题。但系呢两个样嘢就是、证明你，咁、嗯、你系咪搞运动噶？ 唔系，其实仲有一样嘢啦。 你系咪对抗紧而家个港共政权噶？ 系。咁啊，即系左 交。Fundamental 原则上边、啊，你系全部违反晒。 即系左交第一条罪。 左交话俾你听，呢样嘢一定唔会犯。 啊、 我唔系帮住佢哋啊。左交点会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啊？ 左交 左交点会肯行行人路啊？ 嗯、 一定行出马路噶啦， 嗯， 十个人都行啦、啊，廿个人都行、啊，何况你四百有？ 嗯， 勇武抗争，你真系讲笑，你真系逼左交笑你啊，大佬。 嗯， 仲有一样嘢，喂，大佬，所以有时呢个世界，即、就、系、是、你剃得人头多，你自己都俾人剃头。当我哋讲紧乜嘢，冇大台啊嘛， 嗯， 冲击呢个组织啊嘛，冲击领导啊嘛， 嗯， 啊，永远个抗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嘛， 嗯， 即刻中啦， 嗯， 达到咩？ 保持队形啊嘛，佢哋话 达到乜嘢目的？我问你， 但你冇嗱，其实你话冇大台啊嘛，冇大台就唔应该有指挥嘅，点解会有三个指挥喺度咧？其实系。咁即係佢自己本身啊，黃仁達就係話呢，其實佢自己要承擔責任。佢而家承擔責任嗰樣嘢呢，就係話呢，佢自己落咗一道命令，就係話即係大家要保持隊形，要即係其實要總之盡量聚眾，就令到啲人呢聚埋一齊呢，就唔驚俾人打啦。即係其實呢樣嘢阿媽係女人嚟嘅，即係佢除咗呢樣嘢之外呢，佢係冇俾佢任何指示。 喂，同埋你作為一個領導，啊、喂，我哋隊長點樣唔得閒？點樣唔舒服？ 啊 你冇落場指揮係嘛？ 啊，唔係，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佢， 我唯一諗到個理由就係唔做唔錯。 嗯，係咯、 嗯。因為點解咧？係好冇風險㗎。 啊， 黃陽達幾場有冇見到佢出現？ 嗯， 未見。 沙田一場。 嗯 嗯。 屯門一場。 嗯。 元朗一場。 嗯。 清場兩場啦。 全部都唔見身影嘅。 咪、啊、唯一一次咪好低調地。 有冇擔當㗎？ 啊。 有冇承擔㗎？有冇作为领导应该有嘅基本责任、 啊？ 如果你认同呢个议题，你唔好问我，我唔认同，我对唔住、 嗯， 我梗唔会去啦，大佬。仲、 嗯、 有你自己嘅组织嘅排头去组织啊？ 嗯 嗯，哦，真系有镬就大家咩？就话北京大学博士咩？ 嗯 嗯， 有彩嘅时候你就话我幕后指挥啊？ 嗯、 你咪好傻，大哥。 唔系点解会咁兴咧？点解咁 Q 兴咧？不如我哋听咗一个即系本土民主前线一个访问先啦。 你哋成日嗰份新闻稿咧，其实睇落去嘅时候，同一啲嘅谂法，好似同热血公民都好相似。咁点解唔干脆？即系点解热血公民？你哋唔选择加入热血公民咁样一齐去做咧？ 我哋两个组织咧，处事手法其实都有啲唔同。佢哋会着重，因为佢哋提倡嘅系文化建国，佢哋会着重提倡嘅系用香港深厚本土的文化去抵抗共产党渗入 的等等的东西，即例如新移民、自由行、水货鞋，他觉得这些是侵蚀香港本土文化，他们着重在文化这一边，但是我们本土民主前线呢就着重在本土的价值、本土的利益这一点。 可不可以讲得详细一点，用个具体的例子？ 如果講翻遊行啦，其實佢哋 個處事手法，你會見到他哋真係遊行完之後就表達訴求，之後就解散。咁但係我哋見到個混亂場面，咁我哋都會，我哋提倡以武制暴，即係我哋你見到我哋成員戴曬頭盔、著曬護甲，咁樣我哋係會提倡我哋主動去保護示威者，就唔會受到嗰啲所謂港區居民嘅襲擊。咁我哋係會有一個主動保護嘅，我哋會提倡主動保護。咁但係熱血公民佢哋冇做到呢一點，咁同埋我哋覺得大家嘅思想可能都方向係一致，但係手法可能係唔同。因為例如講翻桂林街夜市，即係農曆新年期間咧，咁我哋本土民主前線有另外一個行動嘅，其實就係守護夜市。咁我哋就有一個行動，就係希望幫呢啲小販去解決翻衞生啊等等嘅問題。咁但係熱血公民其實佢哋唔認同我哋咁樣做法。咁呢啲咪就係意見上嘅分歧，但係方向係一致咯。熱血公民佢有佢自己一個好完善嘅制度。咁如果例如可能我哋五十個人全部加入，未必可以將我哋一啲我哋想做嘅嘢去完全表達做到出嚟。咁點解我哋有資源，我哋自己有能力，即係我哋自己五十個成員入邊，有啲人可以出錢多啲，有啲人可以付出多啲時間，即係好似我咁，我做 freelance 嘅，咁我多啲時間可以去做啲文宣嘢啊，做啲訪問呢啲嘢。咁有啲成員做 design 做 art。佢可以唔同方面配合，咁既然點解我哋自己已經可以有咁嘅資源，我哋唔需要去加入其他政。 唔係咁啊，即係頭先個訪問非常之長啦，再聽落去就瞓覺，大佬。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咁啊，即係主要頭先個重點咧，即係我諗係可能係令到即係呢個黃達咧更加嬲嗰樣嘢，就係話熱狗咧。就其實係即係叫做係不受傷不被捕，咁但係相對之下咧，咁佢哋咧就會做一啲主動嘅一啲保護，咁啊真係勇武好多啊，大佬。 唔係，我聽完佢兩點之後咧，嗱我未必同意你嘅訴求啊，但係本土民主前線，我聽完呢一段嘅即係專訪，係咪李慧玲訪問佢？ 係係係 ，OK 喎。喂，你嗰兩個重點好緊要。第一，我會保護緊，我參與我遊行集會示威嘅，即係你作為一個領導。你是有承担的。 是有承担。 一个很具体的体验的承担。 是是是。 第二就是说我当要保护这个的无牌小贩啦、是不是在这个农历新年桂林街那里、我会主动做一些清洁的行动。 即是争取那些途人的好感。 令到一般的群众觉得喂无牌小贩大家怎会打击先。理论上。 喂其实是心间细作来的。 除了说不拿牌之外就是因为你是驚，例如我整腸粉，例如我整呢個豬腸，咁我係唔衞生，因為我冇攞個衞生嘅牌照嘛，我冇經過一定嘅標準嘛，唔係當權者嘅問題啊，而係保護緊我哋作為即係消費者嘅問題。 嗯， 所以個牌唔係重要，重點係在於衞唔衞生，所以佢攞到個問題嘅核心喎。本土民主前線有， 唔係啊，而家你。即係而家時代唔同咗啦，有第三個理由㗎，都係關當權者事嘅，就係話喂你而家有啲無牌小販喺度，你對交租嗰啲人唔公平啊！ 當然啦，呢、這個梗係知啦，即係你有好多人會投訴呢樣嘢。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只要你肯發翻牌俾所謂即係流動小販咪得咯，咁佢有牌費㗎嘛，係咪？咁你咪可以照顧翻一般嘅公眾嘅利益咯，或者你減翻。嗰啲嘅喺政府旗下嘅街市，不過而家冇啦，全部係西北領匯啦。咁但係關鍵嘅問題就係、是，喂，起碼呢一班人係有擔當有擔大喎。佢起碼講呢兩個理由，係我說服得到喎。第一，我唔會隨便解散我遊行。我帶得你嚟嘅，我同你一齊去承擔。細節上當然可以爭議啦，你戴唔戴頭盔啊，用唔用嗰啲？即係 招噴霧啊， 係嘛？呢啲梗係有爭議啦，大佬邊咁傻噶、做呢啲咁嘅嘢？你俾差佬捉到之後，咪打散你個運動咯？你更加減少你嘅支持啦、你究竟係去表達你嘅訴求，定係同差佬開拖噶？ 喂，但係問題根據熱血嘅報道咧，佢哋係當日下午四點鐘就已經話要因為警方唔保護佢哋嘅關係，佢哋決定即時結束呢個遊行，然後就唔會再承擔任何責任。 咪做咗冇吉事 咁佢哋既然做咗啲冇吉事嘅行为，但系问题佢哋事后就讲翻佢哋会以武制暴，要保护示威者。其实又咁佢哋喺度讲紧。 咁以后有人喺你任何一个游行嚟追击你嘅时候， 你是不是宣布 disperse 啊个游行？喂，呢、這个好大件事。 系啦，系啦，我就系问，想问紧呢样嘢啊。 你仲有冇勇气继续行落去啊？你仲有冇勇气表达你嘅意见嘅自由啊？ 嗯， 我唔理你个诉求系乜嘢，系咪本土又好，你反共又好，讲紧民主都好，任何一个议题， 嗯 嗯， 系同大众利益有关，同公众有关， 嗯， 反加价又好， 嗯 争取你嗰个劳工权益又好，甚至乎讲民主嘅问题都好，讲政治嘅议题都好， 嗯。 嗯， 喂，你冇理由带啲群众嚟，因为有人追击你，所以你缩沙㗎。 嗯， 喂，呢个咩逻辑咩道理㗎大哥？ 嗯， 喂，而家喺回归18年啦，就嚟嘅香港特别行政区里面，阿爺嘅新招系乜嘢呀？群众斗群众，组织佢嘅群众同你练过。 嗯， 咁你下下缩沙，下下缩沙嘅话，咁我唔使搞啦，返屋企瞓觉啦，学教主话斋。 嗯 嗯。 喂，呢、這个就系所谓勇武抗争啊、 嗯！ 见到有人反对你，你即刻缩啊！ 嗯， 我咪缩翻去。 佩服，我真系佩服呢啲友。 去 Facebook 嗰度， 你不如唔好搞啦、嗯！你搞嚟做乜嘢啊？你搞呢场运动嚟做乜嘢啊？ 嗯 嗯， 咁啊，真系咁啊！其实你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咁啊，因为其实咧，佢接受呢个苹果嘅一个访问咧，系令到呢个热狗好嬲啊！就咪点解唔接受呢个咩？点解唔接受呢、這个即系热血时报访问？喂，问题就系话佢自己都讲翻出嚟，佢话喂，你热血时报访问我只得假，大佬，佢已经话到，即系其实根本上连即系你同系嘅热狗都唔访问自己，同路人都唔访问自己。喂，咁有主流文，喂有主流报章访问我，点解唔接受访问？同埋你之前嗰日啊，黄杨达都接受、這個。 咩有区分嘅咩？ 呢、這个 TVB 博咪啦， 我哋搞咁多年呢啲咁嘅运动，文汇报埋到嚟，大公报文埋到嚟，环球时报埋到嚟。外国传媒埋到嚟都要接受访问㗎啦。喂，你示威抗议行动嘅目标系乜嘢啊？ 嗯， 表达你嘅诉求嘛。 嗯， 传媒嘅功能系乜嘢啊？就系因为喺你呢次示威行动里面系能够将你嘅意见系表达俾公众嘛、 嗯、 争取公众嘅支持嘛。 嗯， 唔系咁嘅咩？ 嗯， 喂，真系奇怪喎、啊、大哥。我理得你要公民接唔接受访问啫，但系问题就系、是苹果埋到嚟都要接受访问噶， 嗯， 南华早报嚟要接受访问噶， 文汇大公都要硬食啊， 纽约时报都要接受访问噶，系、 嗯、 嘛？虽然阿鸠达英文唔得， 嗯， 但你背定几句啊，大佬， 嗯， 重复又再重复，人哋问咩问题都系嗰几句啊，咁咪搞掂咯。 唔系、啊，去到呢一方面唔系应该即系唔打就唔会输嘅咩？即、就、系、是、一个唔好彩啲黄成志咁好大镬噶嘛？ 黄成志点啊？ 吓、啊，你唔记得黄成志当系嗰啲英文啊？ 哦。咦、欸，唔系咁唔系嗱，就系、是、其实佢自己本身黄杨达，佢之前嗰日咧，即系其实爆发之前嗰日咧，佢都接受访问，而佢都话其实咧就唔会主动同一啲即系一啲当地嘅市民咧有冲突，佢唔会聊事斗非嘅。即系其实咧，即系其实你之前啊边个郁文亦都讲过，就系、是、话啊去到举下旗啊，即系嗌嗌下口号啊，就得噶啦。其实就 喂咁两仔爷有一样嘢好笑啊， 都系一样嘅。 你插翻落去咧，睇翻佢之前咧。就呢一个嘅刘皇发定系嗰个咩话，即系总之系乡市派嘅立法会员，走去问教主啊，你有冇睇过嗰段访问啊？问佢乜嘢啊？ 嗯， 就系话喂，大佬你嗰班僆仔点噶？系咪嚟踩我元朗地盘啊？大概意思系咁啦。咁、 啊、 教主答话，唉，嗰啲后生仔 好温文尔雅嘅， 系嘛，去完就走噶啦咁样。 啊， 我就好奇怪、 啊， 第一个问题就系点会问教主 咧？ 啊 即系嗰班系佢僆啦，唔紧要，唔重点， 嗯、 重点系在于，即系话透过黄毓民嚟去令到一般嘅参与者， 系、 嗯， 或者佢嘅热血公民或者系本土民主前线让下步啊， 嗯， 嗯， 啊，黄毓民同呢个建制派都几好关系、啊， 嗯， 系嘛， 不嬲好关系啊， 喂，大佬，你雨伞运动里边唔会有人，即系就算。泛民主派都好啦，唔会揾黄毓民噶嘛、 嗯 啊，反而建制派就会揾黄毓民啦，讲数啦。喂，呢啲好似黑社会所为咁、啊，喂，你唔好搞我地盘啦、啊，系嘛？你唔好搞我铺头啊，系嘛？咁咪揾佢大佬咯。 有上有下分得好清楚啊！喺喺呢个过程里边 啊，嗯，啱啊，但系佢唔系揾阿黄达啊嘛，黄达其实行企企咁啊，由始至终就系同你讲一句就话保持队形，屌鬼捻鬼唔捻知保持队形，喂你游行梗系保持队形啦，喂尤其系啊，你行到去呢个行人路上面啊，条路咁窄，你唔保持队形点得啊？你系被逼保持队形添啦。仲有一样嘢，你喺度话人哋咧，屌你即系其实冇，即系嗰个信嗰、那个信息传递上面咧做得唔足。喂，其实讲真，你去到元朗呢个地方，其实你应该做最坏打算啦，系嘛？咁你起码你系唔系啊？你自己个脑里边应该系谂下，即系究竟就系话，如果系即系差佬收窄你个游行路线嘅话，喂，你究竟系你点样沟通？你系点样去联络？ 唔系呢场运动咧，好明显咧。佢系满盘皆落索， 嗯， 一指错满盘皆落索，同埋惨败， 嗯， 点解咧？你分析到第一，成个组织系散晒， 嗯， 上下嘅沟通系不足，跟住咧就嗌晒大交， 嗯， 因为输咗啊嘛，惨败完之后啊嘛，大家互相推卸责任，一个又唔嚟，系嘛？嗰个接受访问又俾人闹， 嗯， 此其一啦， 嗯， 第二，你搞到咁严重嘅冲突。以后仲边个敢 join 你哋呢个游行啊？即使我同意你嘅诉求都好， 嗯， 你搞到咁激烈嘅行动， 嗯， 再加上嗰啲人全部带咩自制胡椒喷雾啊、辣椒膏啊、 嗯、 盾牌啊、刀片啊嗰啲咁嘅嘢，喂，正经人家去游行点会 join 你哋啊？ 嗯， 你仲有第四次搞？冇噶啦，喂，所以我有时喺度怀疑紧呢一个系一个 trap 嚟嘅， 嗯， 一个 set up 嚟嘅。点解黄杨达唔去啊？点解黄杨达唔去？因为呢一次系最后一次。 嗯， 你冇第四次噶啦。 嗯， 你就算去有意志去搞第四次都好，冇人肯组织。 嗯， 组织完冇群众嘅参与。 嗯， 冇咁有一般嘅市民大众，即使同意你嘅诉求反水货客都好， 嗯， 都唔会嚟啦。 嗯， 同埋你讲唔到政策问题嘅核心嘅。一般嘅基层市民，甚至乎系中产阶级，尤其是， 嗯， 你改善到咩政策？ 嗯， 你讲紧六路嚟警税咩？你讲紧一千多行咩？系啊，讲下铺面政策，从来冇攞个建议出嚟嘅。任何一个社会运动，你系影响紧个政府。你作为一个压力团体， 嗯， 你一定有一个好详细嘅建议，点去执行嗰样嘢？ 嗯。 冇 政策建议嘅， 你只系建立喺一个仇恨。 唔系咁，佢亦都有讲过，就系话即系撤销一千多行嘅。但系问题就系话，你撤销一千多行嗰、那个话事权，唔系喺嗰啲市民度嘛，亦都唔喺个乡绅度嘛， 亦都唔系啲游客度 嘛。咁、嗯、所以其实你喺一条街，你喺元朗条街喺度叫撤销一千多行，系冇人系可以理到你噶。 点解你唔去政府总部啊？撤销一千多行，点解你唔去中联办 啊？你嘅诉求对象都错晒啦。 但個形勢好似係佢哋做完呢壇嘢之後，阿六八九就喺度講緊，喂想上部要考慮收緊呢個一千多行喎、 啊。嗯，喂，咁佢其實佢上之前呢已經講過會係即係會同佢傾㗎啦。但係問題咧，佢都補一句，咁但係呢個係涉及咧，即係中呢個國家嘅一個出境政策。咁即係其實咧。去到就係話中港之間個利益衝突嘅時候咧，你都係要考慮翻中國嘅出境政策。但係問題就係話香港， 但係你有行政措施可以對抗呢一個嘅出境政策噶嘛？ 多、 一千多行當然佢有權咁做啦，喺尤其是一國裏邊。 咁你咪嚟 咁陸路嚟境税得啦啩？ 入境税， 入境税得啦， 入境税得啦啩？ 啊， 入境出境都得啦啩？兩邊收得唔得啊？ 入去 收机场税咁，咁得唔得啊？ 入去收你。 第二收紧呢一个自由行， 嗯， 咁呢啲要同中央讲数啦。咁、你同你喺元朗对抗嗰啲有乜关系啊？ 嗯， 你要走去揾海关啊嘛。 嗯就唔系去元朗揾乡绅啊，大佬啊。 喂，你够勇嘅。如果我系你啊，我同阿金英讲笑，但系我真系认真噶。喂，你去截啊罗观景。 嗯 嗯， 海关做唔到，我哋做到。截嗰啲水貨客，咪得咯， 系、 啊， 有班人系做紧呢样嘢噶，喺度香嗰班水貨客啊嘛， 咪同埋呢即係水貨客呢喺啲邊境呢好中意話啲地道。 你就針對緊個政策你針對緊問題嘅核心啦。 其實你可以跟咗地道㗎因為其實過往嚟講呢邊境呢其實係好多呢即係係千奇百怪唔同嘅方法都有㗎即係你嗰啲水客係。即係有啲喺嗰個咩邊境度都掛啲地道唔知早幾年即係俾人哋抄到出嚟啦。咁有即係呢啲咪有嘅其實係。 但去到呢啲嗰啲叫走私㗎喇你講緊。走私㗎喇。你講緊嗰啲水客就真係光明正大咁樣透過。 咁嗰啲係叫做係。 地鐵龍門橋咁樣。 叫做螞蟻搬家啦一日走幾次呀嗰啲啦其實係。咁 所以而家本土派提出呢啲訴求即使話企喺你嘅對立面你嘅所謂稻草人左膠點會反對呢啲咁嘅政策啫？喂，香港係六尋嘅咯噃，咁多自由行嚟，個個拖曬結。不過我哋唔會用呢個手法，我估佢哋唔會用啦。去對抗一啲無關痛癢嘅人，針對佢政府啦，針對政策嘅本身啦，咁你先有幫助噶嘛？你除咗係 arouse 嗰啲人嘅 sentiment 之外，你仲做到啲乜嘢？你建立咗呢种嘅仇恨，仲建立到啲乜嘢？喂，呢个好简单嘅道理嚟，我唔知道你班喺度搞乜嘢喎喺度。喂，边个唔同意你啲政策啫？不过唔系咁做啫嘛，去揾特区政府算账咯。 啊， 系啊，执行不力咯，喺个海关系咪？你咪同阿爷反映咯。 喂，唔系、啊， 围中联办咯，成日派啲一千多行过嚟，系咪？ 咁同埋啦， 雙程證嗰個審批權咯。 同埋而家咧有條友啦，即係有個政協啦，即係其實即係喺呢個兩會啦，係嘛？即係嗰個叫咩啊？ 林建岳啊， 林建岳佢就係話，即係哇！而家見到咧，即係香港嗰個零售，即係嗰個數嗰、那個零售業額咧，即係係咁急跌啊嘛。咁然之後咧，佢就話即係仲鼓吹多啲，即係自由行城市放寬啲。喂，咁其實喂，你應該要針對啲港奸，老實講，即係比起 你咁樣喐林建岳 啊？你比起啲即係嗰啲遊客嚟講， 佢係旅遊業協會嘅， 係啊。 喂，呢啲係直情公開同你嘅背後價值同埋訴求對抗， 即係為咗自己嘅即係業界利益。我可以完全咧犧牲咧嗰啲即係市民嗰、那個即係叫嗰個生活空間。 喂，你唔打呢班既得利益者， 啊、 佢只係為我哋香港製造咗5%到，嘅國民生產總值嘅貢獻。 個滴漏效應係好細， 係咪？我當你我哋計錯數咧，一個 double 啦。我話俾你聽，肯定冇咁多、 啊 原因一間藥房請幾多人啫、一間金鋪請幾多人啫，仲有大部分嗰啲貨品。都是入口的啦、你的 profit margin 几多少香港的租那么贵、是吗你的租隨時有四五成、佔了你的生产成本、跟住你的人工有三成、你咪最多那个所谓的 gross profit 咪最多赚两成多、你对香港有几多少经济贡献大哥、喂你针对那班人啦、你搞其他人做什么啫我都不知道你搞什么、唯一就是你能够鼓起啲人嘅仇恨情緒就係咁簡單、方便你喺政治上去攞票，係咁多。所以泛民呢係要重新諗嘅。呢、這個本土論述，梁家傑講過啦，長毛私下都講過啦、你點可以俾人揸住呢支旗㗎？ 喂，冇喎，而家兩 你要道正呢一個嘅本土嘅論述啊！ 嚇， 即係左膠嘅大愛咧，我而家都反省咗啦。有時你係講個 go too far 嘅，講得太過火嘅。因为任何一个在本地的人怎会不保障自己的利益的我 office 在湾仔喂我都讲我湾仔的交通问题卫生的问题喂我真的讲本土利益的大哥你周围踩埋我过来湾仔的时候我家住在蓝田的喂我都会绑我本土利益的嘛喂你怎可以将这些旗是拉了给这班癫佬身上面的大家蚀晒底所以对泛民的出路来讲除了好像我们花生台那样要针对这帮癫佬之外第二件事就是你不可以被他抢了这支旗、其实香港的泛民由80年代开始都是本土派告诉你 是但问题是他们没有做你所建议的一件事 民主抗共当年是不是本土派啊、 是 你将过一个制度是植根于人民的由我哋一人一票选出嚟嘅、我唔理你阿爷咩意见嘅咁系咪本土派啊你八九民运系咩原因啊系、因为我驚緊97年之后你嚟到你好似解放军咁样啊 出动坦克出动机关出嚟扫我哋啊，大哥。 嗯， 我点解要反对啊？唔系本土派喺背后嘅价值咩？点解抗拒廿三条啊？唔系本土派嘅价值咩？就系惊你将内地一套套咗喺香港啊嘛。你而家成支旗俾人攞咗成个份啊！ 嗯， 几捻笨柒啊！抢翻一支旗翻嚟啦，不过系理性嘅， 嗯， 系真系能够系改善到个政策问题嘅。 嗯， 你俾呢班人喺度乱搞一通，制造啲咩问题出嚟？仇恨咯， 嗯， 同十三亿人民为敌咯，有乜好处？俾人攞一支旗咯，我话如果唔系黄毓民，点会咁大支嘢？黄毓民咁大支嘢？ 嗯， 嚟紧2016年立法会选举，佢话要攞五席啊嘛，喂，真系攞到嘅，你俾佢攞一支旗嘅话就。10%一個位啫嘛，最難嘅就係九龍東、九龍西、九龍西同加值添，係嘛？個門檻好低嘅啫嘛。 嗯，喂，除咗呢個林建岳之外，而家兩會咧更加需要衝擊係呢個全國人大喎。 嗯， 係啊，係啦，不如我下次翻嚟再講。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你聽緊嘅係 HKPinet.com， 我係戀愛小天后。 其实咧，即系我哋头先都讲过，就系话点样民主派啊，即系系咪都要即系其实即系加入翻啲本土元素啦，系嘛？即系其实你见到咧，即系公民党有嘅，有讲，有 冇做 就冇做， 未做到 吓。咁啊，即系呢个民主党亦都有，即系喺早两日咧都讲过话有七点嘅一个叫做系本土嘅诉求嘅。咁但系问题咧，我而家连 Google 都 Google 唔到。即系所以其实嗰样嘢几低调啊！你话 你唔可以俾呢班人咧，俾呢班癫佬系抢咗你嗰个本土。 唔系问题， 你唔可以净系回应啊！因为点解咧？我反省咧就系学联上一次嘅问题，人哋喐你嘅时候咧，你只系识得反击佢，你唔识得建立你自己嘅图。你攞学联嗰个做例子，你已经明白噶啦。你唔话俾一般嘅同学听，点解你要支持一个团结嘅学生运动？同樣的道理，點解 我哋香港人係要捍卫我哋自己高度自治同埋我哋自己嘅权益。 學聯冇計呀。 过去如是今日亦 你好你學聯係好团结嘅时候冇理由喺度讲即係应该点样团结㗎嘛。佢因为其实你如果讲雨傘运动嚟讲佢哋自己本身要好团结。但问题就係话 雨傘运动头先我讲咗啦都系一个自主嘅运动嚟， 唔系但系雨伞运动嚟， 命运自主啊嘛。 之后系 喂，点解唔系一个本土嘅运动？ 系，但问题就系话之后无以为继啊嘛，无以为继咪俾人乘虚而入咯。 因为所谓嘅失败啊嘛， 啊， 而家爷系会不断制造所有嘅运动失败俾你香港人嘅，因为佢经过个教训， 将嗰种失败感啊，即系扩大咯，即系然之后 你唔好话八九民运所谓嘅镇压同埋失败咧，其实某程度上嚟讲，对香港嘅民主运动咧系有啲咁多嘅帮助。 嗯， 举两个好具体嘅例子，你知嘅。第一，基本法嗰个民主成分咧， 嗯， 其实系相对喺八九民运之前咧系有增无减。 嗯， 例如嗰阵时候最保守嘅方案一会两制，如果你读过香港嘅政治发展史，你都知噶啦。佢係 cancel 咗最保守嘅做法，佢唔要嘅。 嗯， 因为一会两局系咩意思啊？嗰阵时罗德成提噶嘛，一个就系所谓嘅功能组别嘛，当系参议院咁啊嘛，一个系普选嘛，即系永久系会保留呢个功能组别啊。 嗯， 同埋嗰个民主步伐啦，因为港英嘅年代肥胖嘅年代系增加咗嘅。 嗯， 系挽回香港人嘅信心，其中嘅方法咪除咗新机场，除咗五万个家庭嘅居英权护照之外。其实唔系话完全失败嘅，廿三条立唔到法，反国教起码冇一个正式嘅文件摆出嚟，系雨伞先咁惨啫嘛，系输到一扑一碌啫嘛，大家，系咪？当然啦，喺成个运动过程里边，大家心理准备唔足系一个关键因素，但系你要有咁嘅心理准备，你面对专制独裁嘅共产党政权嘅时候，你好似孙中山搞革命咁样，系失败几多次啊？十三啊，定十一啊，大佬？好多镬噶嘛，系不断失败，不断喺度改进嘛 ，by try and error，by try and error， 咁去做噶嘛。喂，点会一场运动失败，意志消沉，组织散晒？你下一次点嚟？ 系因为最大嗰单失败咗，咁所以先至咁样嘅啫。喂，即系补充翻少少啊，原来你做主席嗰阵时，嗰个社民都有就中港矛盾问题搞呢个立场书 本身。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 屌，其实我应该翻出嚟写翻呢个嘅真正嘅本土论述啊！屌你啫， 系咯，屌真系。 点样捍卫翻香港嗰个高度自治？ 你咪攞翻嗰个？ 你点样令到喺 politically 同埋 economically 咧，系老共 encroach 唔到我哋啊？即系。头先佢讲嘛，渗入咗我哋啊嘛，大佬，系嘛？你其实政治上已经系做紧呢样嘢，亦都系好成功噶。喺地区嘅层面里边，喺社区嘅层面已经成功咗噶啦。中央嘅层面就慢慢成功噶啦。我哋点顶？我哋点搞？ 咁啊好啦，即系其实我哋头先话原本要讲讲两会啲嘢都讲讲啦。咁啊，即系今次两会嘅焦点咧，就系、是、其实你要谂下边个啊呢、這个政协嘅主席咧，就余正声，就系话即系佢自己本身个讲话里边咧就删咗呢个叫做系高度自治。咁但系之后嗰日咧，即系呢个啊李克强咧喺佢自己工作报告嗰度咧，又加翻呢个高度自治，但系同时间又强调就系要呢个严格依照呢个宪法去执政咁样样。咁其实即系咩咧？其实留翻条尾巴，就系话其实佢自己本身有个管治权，即系其实如果系有一啲即系牵涉到国家安全嘅问题嘅话咧，佢一定会严格去处理嘅，即系例如啲港独嗰啲之类啦。咁但系咧，即系其实之前有啲人系枉作小人啊，好似啊，即系啊 吴秋北 啊嗰啲咁样，就系话即系要即系吹鸡咁啊，叫人哋咧去搞呢、這个即系呢个国安法，咁当然咧就冇件事啦，不了了之啦呢件事就，咁啊最后尾咧，即系而家咧叫做一年一度嘅港区人大咧，都系咧都系雷声大雨点小，咁啊你见到之前就系话咁啊，而家咪剩翻好似阿边个咯？啊，呢、這个谭耀宗咧，咪就系讲嗰套咩国服咯？屌，即系佢话即系要提倡就系话啊，屌而家中国咧即系强大咗啦，系咪应该有自己一套咧？即系其实叫做系即系代表中国嘅一套即系国服咧？ 其实咩叫国服？我真系唔好明白。 其实呢样嘢咧， 其實又係嗰種就係話，即係覺得自己強大咗，跟住咪又有自己嘅一啲軟實力咁樣樣咯。然之後就話啦，喂，你啲西裝嗰啲嘢係伴隨嗰啲咩，即係嗰啲咩 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啊，入侵中國、入侵香，即係中國嘅咁樣樣。喂，而家唔係啦，即係而家強國啦，國家強大啦，我哋有自己一套啦，係嘛？咁而家就即係講咗呢樣嘢之後咧，就好多人惡搞咁樣樣啦。咁啊點樣惡搞咧？咁啊，即係我見到啊，即係呢個炮打司令部Tony Choi都有份玩一玩埋一份啦，就將嗰啲咧，即係其實咩嗰啲紙扎公仔啊，做啲長衫啊，跟住又著喺啲呢個譚耀宗嗰度啊，跟住你除此之外啊，即係其實各式各樣又有啦，咩殭屍服又有， 包包餃子啊 嘛，即係嗰啲又有啦。 喂，呢啲就係真係民族主義上頭。 嗯， 喂，大佬，潮流服裝係同各族有關係嘅咩？系咪？ 唔系你唔需要咁认真啊，土。 喂，同埋嗰样嘢系方便嘅。 系啱，唔系你唔需要咁认真，因为其实咧，人大本身就系一个橡皮图章，人大两会都系橡皮图章。你要显示你自己做紧嘢嘅话咧，你鸠噏都要噶。 喂， 你曝光啊，大佬啊， 你唔公话打击贪官，唔通你讲紧就话呢个点样财富分配啊？ 啊， 地方中央同地方究竟点样可以更加好咁协调啊？点样照顾人民嘅？你讲唔捻到呢啲？ 唔系你所以咧，你今年 讲三咯。 今年咧就人大两会各出一个港奸，一个咧就系吴秋北啦，系嘛呢个人大啦，跟住一个咧即系其实呢个政协嘅林建岳啦，系嘛？喂，其实咧佢哋都系针对紧咧呢个出即系呢个香港咧嗰个保安同埋出入境 嗱呢啲就真系港奸话俾你听， 即系佢完全都系当呢个黎共铎冇到嘅大佬。喂，即系讲真，你主管即系出入境政策同埋国安嘅，其实都系黎栋国嚟啊嘛。喂，你如果有而呢条友咧，完全咧即系当俾你当冇到嘅，你一去到即系两会开会系嘛，即系你所以你 但系嗰班咧讲时讲话时话，讲翻转头咧就系你本土派咧系有责任嘅喺呢个问题上面俾吴秋北入到位咧， 系 因为点解啊？国安法系代表乜嘢啊？23条代表咩嘅内容啊？分裂国土嘛， 系 啊， 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啊嘛， 嗯， 闹呢一个嘅独立啊嘛， 嗯。 你不断讲，你又唔系真做嘅，咁你咪俾位人入咯。 所以其实如果 喂阿爷本来系冇 agenda， 自从经过03嗰一役之后，系冇 agenda 要立23条，亦都冇理由冇藉口要立23条嘅时候，你继续搞呢啲嘢，人哋咪有机会咯。 嗯， 喂，我都要保护我自己噶，我唔系话佢个道理啱啊，你千祈唔好误会啊。而你俾个藉口人去立23条，大条道理啊。 嗯。 阿哥，你哋搞紧乜嘢啊？你搞紧归英啊嘛？你搞紧呢个香港独立啊嘛？你要分裂啊嘛？咁我唔立呢啲嘢保护国家安全点掂啊？喂，美国佬都顶你唔住啦！你搵美国佬求救，哎，救命啊，美国佬咁样。喂，大佬，我美国佬话我都有噶，大哥。不过我一个民主政府选举产生，所以我冇乱嚟啫。 咁你谭， 虽然佢都乱嚟过好多镬。 咁你谭博前日都讲咗啦，即系你依家威廉王子去到英国，去到大陆探访啊，其实都唔 Q 理你香港啦，系咪先？ 都俾咗屈膝啦。 系啊，都受到呢、這个即系贵宾招待啦。其实唔净止呢样嘢，其实系咁啊，即系你讲到其他好多外国啊，或者啲民主小国啊、北欧啊，其实都记呢、這个即系大陆三分啦。咁呢个我哋留翻即系最后呢个节讲啦。咁啊，即系其实咧。即系嗱，今年咧就又系讲一样嘢啦，就系、是、话即系有好多人就将嗰个焦点咧就摆落去即系呢个李克强嘅工作报告度，就佢而家话咧即系嗰个叫做系嗰个增长率咧就去到7%，咁但系相信7%咧真系非常之难。咁啊，你除咗就系话你而家咧即系喂，其实系两面受敌嘅，老实讲，即系你嗰个内外形势，你第一你而家即系呢啲外资不断咁样撤啦。 嗯、 不断咁样切就形成咗啦。我哋上个礼拜都讲嘅就系话你呢、這个呢个通缩嘅风险啦。咁你通缩一有风险啦，其实你而家就系要防洪啊嘛，防洪漏晒出去啊嘛，大佬呢啲钱。咁所以其实你根本上咧，旧年咧，即系呢个梁振英咧，其实根本上一早已经配合咗呢个国策，就系唔俾咧。即係呢啲即係呢啲資金咧，呢、這個國內資金咧，透過呢個投資移民咧，即係流出去嘅。咁所以其實你就算係澳門都好咧，即係其實今年咧嗰個叫做係營業額咧跌咗一半，其實呢個可以理解。 呢、這个完全系可以理解，呢、這个系。咁啊，所以你话你就算阿、林建岳嗰啲啊，你想增加自由行都好，喂，就如果嗰啲人啊，全部都唔系攞嚟即系系豪买嘢嘅话咧，其实你都系即系杯水车薪嘅。你人系多，但系消费系少。咁但系问题，你仲要系即系令到即系香港嘅承受力爆煲添。 香港人即系入嚟香港嘅人啊多，但系你见到而家铜锣湾慢慢开始多吉铺噶嘛？ 吓、啊，吉铺多啊！ 即系呢个咪呢、這个反映到咪即系习近平嗰个打贪，其实已经慢慢影响紧香港 咯。系啊，但系你而家你嘅7% 嗰个增长咧，其实你嗰个内外夹攻嗰样嘢就系话，其实亦都有啲人讲啦，系嘛、嗯？即系你而家咧，即系人民币系紧盯住呢个美元噶嘛挂钩，几乎系差唔多。虽然你话一篮子啫，系嘛？但系其实你自己本身系唔可以，即系其实系咩噶嘛？因为你美金其实你同美金挂钩系因为咧。美元系同好多大宗商品系，即系其实系挂钩嘅，差唔多系。即系如果你自己本身你呢个人民币系跟住其他嗰啲即系嗰啲币值系咁跌嘅话咧，喂，咁其实等于就系话你输入性通缩喎， 嗯， 系嘛？你输入性通缩嘅话，咁其实你即系其实令到好多人咧，即系其实咧，即系你呢个叫做系即系。都好难搞喎。 所以你睇翻转头咧，即系我曾经讲过咧，政治上边咧，即系其实你睇到咧，就系如果佢唔能够保持呢一个嘅7% 嘅经济， 系好难。 其实一件好事。 嗯， 即系我哋都系要置诸死地而后生， 开始要反思咯。即系一啲 点解咧？ 问题咯。 因为点解咧？因为共产党过去嗰廿几年以嚟，喺尤其是喺八九民运俾西方世界围堵之后。 嗯， 能够屹立不倒，佢、 啊 嗯、 有一样嘢系即系做得到，唔系啱吓。 嗯， 佢、真系维持到13亿人民嘅生存权。 嗯， 佢所谓嘅生存权就系动物嘅权利，就有繁殖。 系啊， 系 咯，系咪制造好多既得利益者出嚟？ 嗯， 去支持佢呢个政权。 嗯， 当我笑谈我同何俊仁讨论过呢个问题啦，就话嗰度即系内地嘅嗰度嘅中产阶级啊，系班契弟嚟噶嘛。嗰班系既得利益者嚟噶嘛？系因为呢个经济嘅发展嘅过程里边，成为一班喺个发展过程里边能够得益嗰班人啊嘛。 所以落到嚟香港， 但系问题就系话呢班人咧，其实咧亦都咁多年嚟咧，其实嗰个叫做系嗰个受教育率越嚟越高啦。尤其系即系最近又整咗套呢、這个即系穹顶下的即系吓呢个冇。 唔系佢读书能力高，唔代表佢文化修养好。即係有時本土派指出嗰啲現象咧，唔係錯得曬。 啊， 嗯， 係咪？我哋香港人都訓練咗好多年， 嗯， 大家係 7-11， 你知道嗰度幾亂嘅，你又窄， 嗯， 你要排隊嘅大哥，係嘛？有啲禮貌嗰啲文明嘅大哥， 嗯， 喂，呢啲嘢我哋係基本上作為一個文明嘅社會裏嘅人係做得到 嘅。 你要尊重一下其他人嘅權利，係嘛？你唔可以個仔屙屎你唔閂門㗎，打到廁所你咪黐線㗎，係嘛？正如我有啲主持咁去我嘅廁所之後一笪笪。都唔冲冲干净嘅厕所咁样，系嘛？咪所以我唔敢闹其他人噶，大佬我屌我哋自己有都系咁，喂同样道理嘅啫。所以如果今次你讲翻两会，李克强话一定会7%，其实佢已经面对紧共产党面对严重嘅问题。 系 系啊， 睇翻转头，点解老习要打贪？就系佢建立佢自己嘅权威嘛。 唔系同埋道德力量， 道德力量啊嘛。 如果你自己本身嗰、那个即系嗰、那個經濟萎縮咧係不能逆轉嘅話咧，咁你起碼你有道德力量喺度話俾人聽，其實你係透過打貪而做改革啊嘛。 但係你最重要嘅問題就係、你唔打自己有啊嘛。 嗯。 喂，內地有邊個唔係貪官㗎？ 嗯。 自己有你敢唔敢打先？ 嗯。 嗯。 會唔會打先？你咪淨係打光派喎、啊。 嗯。 嗯。 係咪啊？係人都知道呢個一個權力鬥爭嘅手段嚟嘅啫噃。 嗯。 係人都貪㗎啦，內地邊個唔貪㗎？ 嗯。 嗯 有道德嘅咩？內地仲有係嘛？有錢使乜鬼推磨㗎啦、好啦，而家你面對經濟嘅問題，即係人民嘅生活冇進一步再改善， 都冇辦法咁樣做啊！ 亦都難做啦， 嚇、 係咪？雖然你話你可以印銀紙啫，佢嚟頂啫，但係頂咗幾耐？ 所以咪要轉移視線，製造敵人咯。 嗯， 所以佢除咗喺內部製造敵人之外，外邊都不斷製造敵人啦。你記唔記得我哋嗰個講法啊？佢周圍都辣，日本仔辣，菲律賓辣，馬來西亞辣，越南辣。 嗯， 因為點解？出口向外銷嘛，呢啲叫做、建立自己嘅權威嘛。 出口轉外銷， 轉翻入去入邊啊嘛。係 咯。 當你搞唔掂內政嘅時候，搞外交啊嘛。 嗯。 李克信當年都係㗎， 係咪啊？你開始經濟下滑，你面對越戰嘅問題泥足深陷嘅時候，你咪同中國建交咯。 嗯 嗯， 呢、這個都係出口轉內銷嘅一個方法嚟㗎。 嗯。嗯所以 習近平咧，佢點解做咁多嘢、嗯？其實係鞏固自己嘅權力，鞏固自己嘅權威。呢個係唔會完嘅。 嗯， 打貪係其中之一。 唔係，但係其實咧， 對付外敵係其中之二。 唔係，但係其實你打貪真係刀光劍影。你就係見到 梁振英 兩會啦，即係兩會期間，今日已經有人爆出咗啦。其實唔係今日啦，其實係前日嘅事。咁啊，即係見到呢個博信咧，其實就喺度報道，就係話呢個中央警衛局九局軍事政變。咁但系咧就俾呢个习近平瓦解咗，但系问题咧而家咧，即系博信呢条新闻条 flag 咧，突然间就揾唔翻 ，delete 咗， 即系就 delete 咗，即系呢个好奇怪。咁啊，但系唔系嘅，即系我见到就系好零星啦，就系好似嗰啲咩世界新闻网啊，亦都有讲过下啦。咁啊，即系呢个咧就系中国即系呢个即系两会前咧就有密报咁样样，就调动呢个昆区39军咧特准部队进城。哇！咁其实真系好刀光剑影喎， 唔系，所以有啲人喺度讲紧，死啦！共产党几时落台啊？我哋真系要等运到。其实呢啲咁嘅政权，系随时系迅雷不及掩耳咁咧，就落咗台，你都唔知道。我俾你听，其实而家你认为佢系最好嘅时候，先系最危险嘅时候。因为佢面对太多个矛盾，而嗰个系唔能够从一个制度嘅方法去解决嗰啲矛盾噶嘛，唔能够从一个公平开放嘅制度里边解决呢个矛盾。所以可能听日就冧啦， 后 日 就冧啦。如果你要代入咧，嗰啲叫做系知情嘅独裁者咁讲啦，即系或者系一个管治团队咁讲啦，即系其实最高最中央嘅管治团队。如果知道系大难临头嘅话，咁当然你会将啲钱系咁运出国啦。咁而家习近平就系做紧呢样嘢啊嘛， 山水喉 系啦，山水喉一嚟咧就系即系喺港澳啊呢啲咁样嘅，即系呢啲门口咧就山晒水喉先。另外就系其实系旧年开始，其实已经系不断咧就喺度同一啲即系外国嘅国家去協作，就係話即係追打啲，即係其實係嗰啲係資金外逃啊嘛，係咪？然之後就分裝啊嘛。咁啊，另外就係其實咧，佢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其實你已經開始見到國內咧已經好多呢啲暗湧嘅，其實係。咁啊，即係譬如就係話你暗湧有一樣嘢好特別嘅，就係、是、經濟上面一個暗湧，就係、是、其實就係你啲人要走佬，咁啊，即係做埋最後一波嘅一個叫泡沫，然之後掠水閃啦。而家大陸嗰個叫做係即係嗰個股市泡沫，同埋嗰個經濟嗰個發展係完全係相背馳啊嘛，係嘛？即係其實呢幾年嚟，即係嚟講咧，其實大陸嗰個股市咧，其實係而家係創新高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你成日都話即係股市其實係呢個經濟嘅預程表，係可以 forecast 到即係呢個未來經濟嗰個大趨勢，但係而家完全唔係喎，係嘛？ 亦都係泡沫 嚇， 兩嘢篤破㗎啦 嚇， 同埋死得好慘啊！大家都會 嚇、你見到就係話，喂，而家有咁多嘅啲即係不利嘅外圍因素咧，即係而家，但係問題就係話，其實你因為咧，你純粹係一個叫做又減息啊，或者係一啲好多即係財政政策啊，即係其實叫做係即係呢、這個咁你係令到即係其實好多熱錢流出，咁你係谷曬喺呢個樓市度。係嘛？又喺個股市度，咁、所以其實你而家你係嗰啲民真係越嚟越大鑊嘅。 但係問題你見到中國個購買力係不斷咁下降， 係啊， 你最少係人民幣，我睇翻呢三個月裏邊佢跌咗近2%。喂，你 對港幣已經跌穿八算好耐啦。 其實好，其實係急速下跌嘅、你仲要睇翻個圖表 係。大家要明白個道理，你講緊樓市同股市嘅時候咧，其實你係透支緊未來， 嗯， 嗰陣時候成日都啲人問啊嘛。点解金融风暴啊？嗰、那个所谓嘅打包嗰啲证券啊咁大镬、其实嗰啲打包嘅证券系买咗啲房地产嘅 mortgage 噶嘛。我哋买唔到500万层楼，我哋只系俾得两成首期、其实投资紧我嘅未来啊。你 系 用紧未来嘅钱。 系啊。 所以咧，如果佢一冧嘅时候咧， 但系而家你财爷搞呢个未来基金啊，俾。而你未来基金点样用啊？你用晒喺大白象度，而你啲大白象边度嚟承接啲工程啊？好啦，都系大陆嗰啲，即系啲财团或者系啲，即系你好似就系讲高铁咁样样，唔通你自己香港可以出口高铁咩？大佬，你就系讲香港啲大白象好多工程 好多時候其實你即係你係不可避免地係俾大陸打包去做噶嘛，其實 是。等先呢、這個如果咁講嘅，咪就係十三喂未寫成嘅十三五規劃其中一個、啊、北水南調咯。 係啊，北水南 調。唔係南水北調。 係南水北調。唔係同埋你就係話你係咁搞啲大白象咧，其實係令到即係香港嗰、那個嗰、那個樓市咧，其實係令到香港人更加係承擔唔起啊嘛。 因為你的建築成本係基本上會增加。 係，同埋你捉走咗好多啲建築工人走， 亦都捉走咗好多應該本來 available。 系 俾你借嘅热钱啊！ 啊， 咁啲钱嗰晚啲 supply 咪好紧张，咁咪咩办法可以调节到啊？咪加息咯， 嗯， 咁咪冧咯， 吓、啊，啲、嗯、钱系从来都落唔到一啲即系中下阶层嘅袋度啊嘛，大佬啊， 咁本身如果圈钱噶啦，有乜所谓对佢嚟讲？即系仲喺度搞紧嗰啲咩港珠澳湾区添， 所以某程度咧，建制派喺度讲紧咧，话中国同香港嘅命运嘅利益系一致咧。唔係錯得曬， 嗯 嗯， 因為點解咧？我哋嘅經濟體系，我哋嘅經濟發展已經係同佢走唔甩， 嗯， 呢、這個我哋先係不可逆轉嘅命運同埋走勢， 嗯， 或者係趨勢， 嗯， 某程度建制派唔係錯得曬嘅呢個講法，因為點解？如果阿爺一冧，共產黨一冧，係拖死埋我哋， 嗯， 所以當日陳方安生，你唔好以為佢係阿婆。 嗯 嗯，佢系有远见。 嗯， 佢话如果你喺政治上要保持呢个高度自治嘅话、嗯，你就喺经济上唔可以太过依赖老共。 嗯 嗯， 否则咧，因为你喺经济上面依赖咗佢之后咧，你系走唔甩啦。 嗯， 你唔可以佢死啊。所以你要继续保持呢一个专制独裁嘅政权，俾共产党继续一党专政，因为你自己既得利益嘅问题。 嗯， 而家我哋冇得逆转，最惨我哋冇得逆转翻。 嗯 嗯、你在以前作为一个 small open economy 的时候，港英政府的年代，我们还是面向世界、 嗯、 我们的经济发展不是太过依赖老共、 嗯、 今天你依赖了他，现在其实阿爷给着数你什么 SIPA 那时候都是的自由行那些、 嗯、 其实根本就 是 economic encroachment、 嗯、 经济侵略你洗脑你们的脑， 嗯， 就是你一定要靠佢，所以咧，而家社会系完全分化噶，同嗰班本土派系完全咧，喺面对一个主流社会嘅时候咧，完全系格格不入噶。主流社会啲人好简单问你一句啫嘛，你嘅人工有几多系嚟自大陆？你唔捻识答啦。 嗯 嗯， 有边个净系本土噶嘅经济噶？你搞唔到本土经济啊嘛，完全依赖咗佢啊嘛。你嘅命运咪同佢一致咯。呢个系政治上回归前后部署嘅阴谋嚟噶， 咪所以啲左交其实走去话要喺即系翻新界嗰度仲裁，其实好醒一样嘢嚟噶。喂，你谂翻转头，如果啲地攞 Q 晒嚟起楼，喂冇地方仲裁，一个唔好彩大陆大饥荒嗰阵时，香港点算啊？ 同埋佢起晒嘅啲楼系边啲人去炒啊？ 咁大陆佬 唔系咯？大陆佬点解有咁多钱去炒啊？贪污嘅钱咯、 啊。所以啊，即系 香港同中国命运唔系一致。 嗯 哦， 系嘛？佢哋冇廉记噶嘛，大佬，系、 嗯、 咪？习近平可以打呢个贪，唔可以唔打嗰个贪噶嘛？咁、嗯、我哋点搞？你唔搞佢，佢搞你咯。 嗯 嗯， 仲切割啊？边有切割啊？屌你切到几时啊，大佬？ 所以咧就系、是、话你如果你自己本身就系话咧，即、就、系、是、你就系讲好多大中华交啊，即、就、系、是、你针对嗰啲所谓大中华交，就系话成日话要认识祖国啊，认识中国啊嗰啲。喂，其实即系你。用最乐观嘅睇法就係、是、其实係你或者唔係再唔最乐观啦，其实你应该係即係认识你呢个中国个本质系点嘛，因为其实你嘅对手就係佢嘛。 你唔认识你个对手，你点打得你个对手？同样道理，即使你鍾意美国佬又好，唔鍾意美国佬好，你唔可以唔认识美国嘅政策嘛。 咪其实讲真，如果你亚洲嚟讲 唔认识美国佬对华嘅政策， 亚洲嚟讲呢， 因为全世界只有呢个国家呢个地方嘅人民先会企喺你个边。 其实亚洲嚟讲咧， 有需要嘅时候啊， 两个国家其实系最即系对研究中国咧系最着力嘅。 日本 一个就日本，一个咧就系新加坡。因为其实佢哋自己本身即系其实你嗰个自己本身嗰个命政治经济个命运咧，其实好大程度上你都系限于呢一个国家嘛，大佬啊，系咪？你好多即系你好多嘢都同佢互动啊嘛，啱啱先？ 唔系你切割还切割 啊？ 即系话我同佢有区隔系啱。 系啊， 即系话我哋啲人嘅文化本质 嗯 系好啲嘅，我哋有我哋自己嘅道德嘅价值。 嗯 嗯， 我哋有自己嘅精神文明，用翻佢哋嘅 term，嗯，我哋有我哋自己本身嘅意識形態，我哋係中西文化交流，我哋佢冇問題。但你唔可以唔認識呢班蝗蟲噶嘛，大佬， 嗯？ 你當十三億人都係蝗蟲啦，你唔認識佢，你唔認識佢嘅本質，你點同佢鬥咧？ 嗯， 好簡單嘅道理啫嘛，我唔記得邊個舉呢個例子嘅。你明明係對住泰神，你梗係唔好同佢打交啦，大哥。 嗯， 你幾多都係同佢捉棋嘅啫。你只可以自取，你唔可以武斗噶嘛？ 啊， 边个讲嘅呢句说话？我听我喺网上我听到， 系嘛？ 佢老萧讲嘅应该，你通常啲例子都系老萧讲嘅，大佬屌， 通常都系噶啦。唔系咁嗱嗱，最近啱啱又揾到一单消息啦，就系、是、呢个咧叫做阿波罗新品都得，阿波罗新品系咪法轮功啊？系咪？咁啊，即系佢又话即系嗱嘅，原来咧即系传咧，即系呢个胡锦涛、曾庆红咧就卷入呢个政变，就谋废呢个习近平咁样样，咁啊即系咁但係亦都有好多人去懷疑啦，係咪？即係點解呢？喂，如果胡錦濤有咁嘅膽啊，喂，即係十年前啊就一早搞掂咗即係呢個 習近平 呢個唔係江澤民啦，係咪？咁啊即係博信成日傳呢啲嘢出嚟呢，即係 咪有意思㗎？因為點解呢？佢傳呢啲嘅新聞出嚟呢，就代表你嘅政權好不穩定， 出口轉外銷。唔係，但係另一方面就係其實亦都係證明咗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一定係會有一啲叫失勢嘅人去即係叫反撲㗎嘛。咁你而家柴政囉呢單嘢囉，佢可以即係整條片咁樣出嚟，其實又係一啲叫做係即係叫你板塊啊嘅一啲鬥爭啫嘛。其實係 呢個係加劇咗人心不穩之餘，都加劇咗當權者嗰個鬥爭， 嗯， 所以佢會不斷傳呢啲嘢出嚟嘅， 嗯， 係唔會停嘅， 係。 尤其是而家現時習近平 可以理解啊， 貌似係強權，實際上其實有個虛弱嘅本質喺度。 啊，即系其实你头先讲嗰样嘢就系话，喂，点解你习近平唔打自己人啊？喂，其实习近平冇乜自己人可以打，因为其实习近平你相对于以前即系上海帮又好，即系呢个叫做系胡锦涛嘅叫做系即系团派又好，喂，其实你而家好难数到佢到，其实佢究竟其实边一啲先至系佢政治同盟？你就算系你讲呢、這个即系叫做红二代啊，即系李元朝啊，对佢嚟讲其实都系好疏远嘅，其实系咁啊。你真係好難拎到囉，就算係同你就算同阿李克強啊都係叫貌合神離，係咪？即係你個經濟理念都非常之唔同。咁所以你習近平點樣維繫落去呢？即係究竟係咪可以即係一路以嚟即係都可以咁順利一夫當關，即係其實對住咁大個國家，你都亦都唔怕其他一啲叫做係軍閥割據啊呢啲地方勢力啦。哇，咁其實呢個真係要拭目以待啦。好，下次返嚟。 Travel round from house to house, playing songs on my guitar. I eat your food, sleep on your couch, 'cause it's better than in my car. Your living room seems much like mine. I'm so glad you let me in. I've knownYou for such a short tim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I fell in love with your daughter, but I couldn't tell her, 'cause your neighbor had too many questions.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breakfast, now the road's getting restless. Can you help me with these directions? It's nice.To me, your friends from work and your brother tells good jokes. I'm glad that grandma brought dessert. Can I save some for the road? I love the pictures on your fridge. It's my favorite sort of game. What a cute baby now.Who is this? That's your daughter? Well, what's her name? I fell in love with your daughter, but I couldn't tell her, 'cause your neighbor had too many questions.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breakfast. Now the road's getting restless. Can you help me with these directions? 花生當飯食 我哋香港人最直言，我係肥佬黎。 你真大鑊，真係準備上套。我準備上套。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啊，嚟到最后一次嘅大军阀啦。嗱，咁就而家呢个政改咧，已经去到最后直录啦。咁其实呢个叫做系即系第二轮咨询啦。其实剩翻几日咋系嘛？系咯，即系其实已经系即系冇啦，就嚟完啦咁样样。咁而家咧，即系你针对住泛民主派啊、泛民啊嘅一啲叫做系讨价还价，甚至乎系一啲即系叫做系暗里交易啦，其实已经系即系做到如火如荼啦。咁啊，其中一个叫做系主要对手就系民主党啦，当然系。咁啊，即系吓，即系而家就据闻就系话民主党入边已经开始有啲暗涌啦，就有啲人咧就喺度即系组织紧，就系话喺度吹紧鸡咧，就话即系其实夹埋咧，就喺呢个党大会嗰度咧否决呢个何俊仁咧，就叫做喺呢、這个辞职公投咁样样。咁啊，即系呢一件事咧，其实我都去拜访过阿仁哥啦，咁样样同佢倾过下啦。咁佢就嗱，佢就主要佢就分开两件事嚟睇嘅。第一，辞职公投呢，其实呢原来呢喺个党里面呢都有相当嘅人呢都唔支持，但係呢佢觉得係少数嚟嘅。佢都觉得係少数嚟。咁其实如果 Over 嚟讲呢，其实佢都觉得应该係可以做到辞职公投，佢咁讲啦。 过得到。 係啦，咁可以做到辞职公投。第二就係其实嗰个叫做係政改嘅投票意向。咁政改嘅投票意向囉，咁佢就话基本上呢其实成个党嚟讲呢，咁其实而家你民主党有几多票啊，系咪 六票， 你得六票㗎嘛，系咪你连六票都捆绑唔到，都即係其实你都好去咩喎，真 係。咁我諗佢会好过公民党嘅。 系咪， 因为公民党有个麻麻烦烦嘅汤家骅喺度。 唉。 咁但民主党嗱呢个 民主党麻烦嘅人呢都唔系有票㗎嘛。系嘛？即系你譬如好似即系呢个狄志远啊，嗰啲屌你叫佢死埋一边啦，系嘛？ 张文光啊， 张文光啊，仲 罗志光啊， 罗志光啊，仲有即系嗰咩你九龙东即系 李华明啊， 李华明啊，咁其实呢啲全部都系即系资深嘅党员，咁但系咧就全部冇票嘅，咁啊，所以佢只能够咧即系嗰个作用有限啦，系咪？即系亦都系立法。 唔系，我分析好简单嘅啫，嗰日院长就同我斗挑战啊嘛，佢话输到两嚿水， 两嚿水咋？ 佢话究竟民主党会唔会转态？我同你赌廿万都得。佢话屌，你梗系收到风。我唔系咁简单，当然我有收到少风啦，因为我有几样嘢 test 过何俊仁嘅，喺嗰日党国笑谈同埋讲我笑谈之前，因为佢早到咗，我 test 过佢嘅。我先讲我分析先。对于民主党嚟讲，上一镬已经系灰头土脸嘅。 嗯， 因为我哋搞五区公投，佢冇得参与，唯有走另外一条路线。再加上当年司徒华仲系一言九鼎嘅时候，咁咪走去谈判咯。 嗯 嗯， 攞翻啲嘢咯。 即系呢个亦都系司徒华俾嘅压力，系嘛？ 某程度系啦。 嗯 嗯， 因为司徒华唔走抗争嘅路线嘛，呢个其实180度同民主党嘅路线嘅转变嚟噶。 嗯， 所以唯一司徒华。我唔讲佢前半生啦，所以讲佢后半生，佢唯一嘅最大嘅问题就喺呢个问题上面啫。好啦，佢都即係过咗身啦。 嗯 嗯， 对民主党嚟讲，九席变六席喺2012年嘅立法会选举，俾人孖到扑街，係咪？即係何俊仁佢哋嗰次嘅解释嘛，佢解选喺高达会客室嗰度嘛，佢以为当阵时嘅民意个六成嘅人支持你。去支持你去同中央谈判，待住先係有数。 嗰六成係边度嚟㗎？ 嗰六成里面当中隨時有四成几五成係嚟自阿爺建制嘅铁票嚟㗎嘛。 嗯 啊。呢班人从来都唔撑你㗎啦。 嗯。 我当四成啦。咁即係话你得20%嘅人撑你。 嗯。 再你自己选举部署嘅失误，跟住再俾人攻击，你仲唔输到扑街。 嗯， 仲有第二个分析就是从民主党的角度，上一次我拿一拿同你谈判，有咩数啊？九席变六席，所以我话共产党戆鸠咯， 如果你真係想過到呢個政改方案，我唔知佢真戇鳩定係假戇鳩。你上一次2012俾翻 credit 佢哋啊嘛。 哦， 如果我係佢我去操呢盤棋，嗰九席裏面起碼要保住十席有增長， 嗯、 最好俾夠你十二。 上一次 你肯同我談判啊嘛，你肯同我讓步啊嘛，我都食住你上六。你而家九變六，我想問邊個夠膽再同你走入去密室談判？呢個係我分析嘅。 嗯， 另外一樣嘢，你記唔記得當日？ 即係消息，即係其實你嗰陣時追擊民主黨咧，其實佢已經受到教訓，即係亦都唔敢去。即係 冇人再敢做呢樣嘢咁戇居噶。 咁其實佢 主流泛民邊個敢做啊？邊個肯做罪人啊？ 民主黨其實佢哋自己本身都有講法，就係話：喂，其實嗰陣時即係你叫做有咁嘅後果出嚟啦，即係叫做有咁樣嘅，佢唔敢講嘅教訓，佢講得好緊嘅。即係你何俊仁佢哋咁講，即係你大家可以睇翻即係呢個私人獎嗰段片啦。其實我今日擺咗上網啦嚇。咁啊，即係其實佢亦都話，即係其實嗰陣時2010年咧，其實係過渡性嘅安排，係為咗個時間表。但係問題咧，而家時間表咧，佢起碼 recognize 呢個係最終點。即係嗱、希望大家及實民主黨啦。咁既然佢咁樣講嘅話，咁 佢冇回頭路走。即係其實咧，民主黨咧。學我哋走呢条抗争嘅道路咧， 系 俾阿爷逼上梁山。 我反而系惊阿四方嘅啫，因为 四方都唔会噶啦。 唔系啊，问题就系四方佢对住啲传媒咧，往往系露条尾巴出嚟啊嘛。 唔系，咁你做主席梗系有多时你讲左又得，讲右 唔系。你做主席，如果你自己本身要巩固翻个道德力量咧，即系啲人睇你头咧，其实你应该摆到最强硬。 喂，好简单啫，嗰日我未讲啊。嗱，头先嗰啲我有分析啦。我问，好简单啫嘛。喂，如果肯未来去 review 831个决定，何俊仁你制唔制啊？ 嗯， 肯承诺2020取消立法会嘅功能组别，你制唔制啊？咁样，何俊仁好快咁答我啊！我知何俊仁呢啲人未必会讲大话，我唔控制到大局另一件事，佢否决咗先，否决咗先讲。 系， 佢系比较硬噶。 系，佢琴日佢都系咁样同我讲。 如果佢而家喺立法会里边，嗰六兜友里边冇何俊仁粉，我就惊。 系。 嗯。 是咪？因为佢哋已经其实分析得好清楚自己嘅处境同埋局势。 系 呢个系民主党翻身之战嚟嘅，你冇嘢再屌鸠佢噶啦，即系佢自己承认咗上一次嘅错误噶啦。 嗯， 所以我系夹杂咗我对呢个民主党嘅认识、我嘅分析同埋我收到嘅信息。 系， 所以我唔单止系可以同阿院长赌两嚿噶，你赌20万我都同你赌噶。佢今次唔敢噶啦，好捻大镬噶啦。佢亡党嘅李石琼系，一来青黄不接，系嘛冇个摆得到上台嘅，呢政治路线又窝窝妥妥，点搞啊？ 嗯， 系嘛？佢入真系入搏西山噶啦，大佬，玩捻完噶啦。 嗯， 何俊仁呢下都未必救到佢哋啊。 嗯， 你仲走去妥协啊？ 嗯， 你留翻汤家华啦，留翻李国麟啦，留翻梁继昌啦，留翻呢个莫乃光啦。 梁继昌唔系杨继昌啊？ 系啊，留翻呢啲人做呢啲咁嘅嘢啦。阿爷老实讲，我最近都亦都收到个风，佢根本就唔紧张你通唔通过。 系， 嗯， 摆场戏出嚟， 系， 嗯， 摆大个头，摆三条嘅头，猛话自己想通过呢个政改方案，猛话叫紧票。其实你系佢，你都谂到啦。 嗯， 唔过咁咩蚀底？有乜蚀底？ 咪反而 你咪唔过咯，咪迁移咯。喂，佢食住你上啊！佢而家摆张牌出嚟，你进退不得啊！同雨伞运动同一个 logic， 上次赢咗啦，今次佢仲唔会跟条路？佢政改方案都系噶，你话要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啊？得，不过我筛咗先，咁你要定唔要？你要就死，唔要就死。 嗯， 扑街。 嗯， 对成个泛民嚟讲，呢个两 下年我再检讨嘅时候，再拎翻嗰个方案出嚟，你要定唔要？你真系困局嚟噶，真系死局嚟噶，对我哋嚟讲，系嘛？抗争又抗唔到，系嘛？妥协又妥又啃唔捻落，咁点啊？咪真系翻屋企瞓觉，系嘛？一系叫翻小六华翻生啦， 系 叫佢老度计啊！屌你咁捻认识共产党，又曾经想加入佢嗰度阵营咯，大佬屌！ 其实大镬噶，其实真系唔系咁，但系即系其实啊，今日咧，即系啊呢、這个吓、啊，即系其实三次啦，其中一个即系其实好耐冇抱过头啦，系嘛，即系陈建文啦，佢写一篇文喺明报嗰度就系话， 其實待住先，我哋如果待住先嘅話咧，我哋都等於放棄咗希望噶啦。老實講， 其實而家嘅形勢咧，係相對2010年咧，係能夠通過方案更加渺茫。 嗯， 點解啊？當年陳建文戴耀廷 係 佢係贊成民主黨退一步噶嘛？ 嗯， 贊成待住先噶嘛？ 嗯， 點解到今時今日有咁嘅結果？其實你同個形勢應該反映到就係寸步不讓， 嗯， 反彈嚟嘅呢個係， 嗯， 傾都唔撚使傾啦，係，係嘛？你點樣面對國際？你自己嘅問題，你話俾人聽一國兩制啊嘛， 嗯， 搞撚咗20年， 嗯， 行政長官都係千二人選舉，你笑唔笑過大人嘅口啊，大哥？ 嗯， 你要國際上面嘅面子啫嘛，我哋香港人咪陪你一齊攬住咯，係嘛？你下次咪再拎我翻嚟咯，我再同你鬥過咯，再諗個辦法咯， 嗯， 吹著唔得。 嗯， 所以唔使同佢緊張。對共產黨，我哋嘅方法其中之一就係、是，佢越緊張一樣嘢， 嗯， 你越放得最鬆容。 嗯， 由得佢。 哇！你咁無謂嘅、 啊、 你。 撇啊！放撇啊！同佢，唔係啊！你唔可以同佢諗住，喂，我傾下攞多少少，唔撚得噶啦。 嗱，即係你 鬥你又唔撚鬥佢鬥。 你咁講咧，即係其實即係令我諗翻起呢個孫子兵法有云咧，叫做睿者避其鋒。咁啊，即係其實咧，就即係自己等待， 無招勝有招，你 等待時機啦，係嘛？咁但係即係亦都有啲人話你唔 Q 做嘢，大佬 不戰而屈人之兵， 係嘛？咁你要有本錢先至屈人之兵啊，大佬、啊。 喂，大佬，我哋有咩本錢啊？我哋只有我哋嘅信念係我本錢嚟嘅。 咁你 只有我哋嘅堅持先係我哋本錢。 咁啊，即係或者好似 去到2047 嚇，好似 no more no less， 咪陪老共玩到2047咯。 咁好似係黃仁達咁啊，唔打就唔會輸咯。 唔系我唔让步，我就唔会输啊！ 哦 ，OK， 喂，我坚守我呢条阵线，我点会输啊？ 系哦， 系咪啊？咪有捻得你咯？你中意老共讲乜咪讲乜咯？ 系， 你咪23条咯？ 系， 最好你最恶嗰啲法，你全部引入全国性法律添，欢迎，系咪啊？你够胆喺香港做啊？ 嗯， 系咪啊？我睇你点面对世界，点样面对自己？ 嗯， 由佢。系嘛？ 但官府佢不斷咁樣將香港樹立成為敵人，去到維護自己嘅政權，其實佢真係做得出嗰啲嘢，佢真係想逼反香港人睇你班友做得幾即係可以去到。 唔係，我相信香港人都係最後關頭咧，先至會言戰鬥嘅人， 係嘛？ 就係咧，未到最後一刻， 係 未到死到臨門 咧， 香港人唔撚會醒。 嗯，唔系，其实唔系香港人，我觉得唔系香港人。 你而家咧，你攞到个窝窝妥妥嘅退方案咧，佢真嗰啲友咧就真系以为自己真系投紧票。 唔系，我睇法 更大镬， 我睇法唔同咯，因为其实你对于香港人嚟讲咧，其实是一个 game theory 嚟嘅，即系大家都系你眼望我眼，边个出手，边个即系其实究竟边个成势，边个成到势嘅，其实等于系，即系呢个如果你睇过呢个叫《让子弹飞》咧，即系你见到即系呢个啊边个系咁试嗰班群众咧，其实都系做紧呢样嘢啫嘛。唔係張雲發，個導演叫咩名？我唔記得咗添。唉、哎，即係 姜文 嚇、啊，姜文就係咁試嗰班即係叫群眾，其實就係咁樣呢樣嘢啫嘛。即係大家都對梁振英其實係非常之厭惡，佢民望亦都唔高。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呢、這個完全唔係認知嘅問題啊！即係你譬如好似話， 所以而家呢一個局勢咧、啊，你用個博弈咧個 game theory 係啱啱好套咗喺度 嚇，套咗喺度。 因為點解咧？我哋每一個都係 stakeholders， 亦、啊、都係其中一個參與者。我哋究竟點樣捉呢盤棋呢？其實都係好高嘅政治技巧喺度、嗯。我點解叫識老狗翻爭咁解？係佢先識呢人先識捉呢棋，因為夠謀略啊嘛，夠艱險啊嘛。佢、拍埋黃老邪兩個啱嘅，不過黃老邪就投咗共嘅仆街。如果唔係佢兩個捉啱嘅，對住共產黨。 喂，好啦，咁啊，即系啱啱咧，即系我哋就揾到一条消息啦，咁样样，又系呢个博信传过嚟嘅。点解我哋头先咧就 系 话系点咧？即系你 Google search 嘅啫，阿龙啱啱揾到嘅。咁啊，即系其实我哋头先就系话，即系读咗一条即系博信传出嚟嘅一个叫做系政变新闻啦。咁啊，点解我哋揾唔翻条 flag 咧？因为其实佢已经 delete 咗，佢亦都有解释翻。咁就话，唉，咁呢个咧就系可能系中央警卫局咧两会前嘅正常运作。咁佢之前咧就讲过，好似唔知有300个人咧走去持械啊，即系喺度即系被拘捕嘅咁样样，咁啊，即系究竟呢啲系咪真咧，就好难讲啦，咁样样，咁啊，即系 你亦都係好咩啦，亦都係非常緊張啦，即係少少亦都係即係少少移動都係即係叫做草木皆兵。咁啊，即係其實嗱，除咗呢樣嘢之外呢，咁我哋想講嗰啲國際嘢啦，有少少時間係咪，剩返少少時間啫。咁啊，即係最近啦，即係其實呢個叫做係挪威啦，挪威嘅呢個 Nobel Prize 嘅主席呢就辭咗職。而辭咗職點解辭職呢，又冇交代原因。咁但係呢，即係今日亦都有報道啦，就係話呢，原來北京呢，即係其實呢係咁多年嚟呢，即係尤其劉曉波嗰陣時呢，即係得到諾貝爾獎之後呢，多年嚟北京呢都係鍥而不捨咁樣向呢個挪威施壓嘅。咁啊，其中一項就係其實係尤其係針對佢啲經濟措施施壓啦，即係嗰啲咩挪威三文魚啊咁樣啦，係咪，即係又唔入口又剩啦，係咪，即係令到即係佢自己本身就少咗一條即係出口嘅路啦，即係打唔到入即係呢個大陸嘅市場啦。喂，其中一樣嘢係比較具爭議嘅，原來呢即係北京呢直情呢即係其實係要求過呢個首相呢就簽呢個悔過書，就要佢承認當年嘅錯誤，並且就承諾呢以後呢都唔揾呢即係唔頒呢個諾貝爾獎呢俾中國嘅意見人士。 唔係，我初時都覺得大家呢可能係即係太多陰謀論太多。因為呢段新聞應該係尋日㗎嘛。就話呢個諾貝爾 獎禮拜四今日。 即係佢哋選五個人跟住互選個主席同副主席出嚟。咁辭職就未必拉得上2010年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嘅關係。但後期呢Anthony 都睇到啦，嗰段新聞就係話咧，個主席或者係政府或者委員會咧，係拒絕就呢個問題咧係提供解釋。 係 嗱，呢個就值得好可疑啦。 係 喂，大家都知道咁多年嚟，諾貝爾和平獎都係相對上公信力最高嘅一個喺國際上喺政治上， 佢亦都係不避嫌咁樣響政，即係其實透過頒獎等於係即係政治表態啦，係咪？之前其實嗱同一個主席咧，其實佢任內咧，其實係頒過俾呢個奧巴馬嘅，即係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嗰陣時仲未上任添，即係呢個真係大鑊，係嘛？即係所以其實佢喺政治上唔好話佢即係唔怕，因為佢甚至乎係非常之前衛勇敢添啊，大佬！即係佢好具前瞻性嘅大佬，佢即係 佢好有爭議， 係好有爭議。 睇劉曉波搭呢一個嘅奧巴馬咧，佢係未正式上任， 係 啱啱上任，佢都未有公職，你又頒個諾貝爾和平獎，好似笠個高帽佢戴咁樣， 玩你擺明 幾驚你美國佬又喺度開戰，係嘛？搞其他人，即刻笠頂帽俾你。某程度上可能係害死奧巴馬嘅。 仲有馬拉拉咧，即係一個 喂唔係嗱，更正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嗱，嗰原本個主席咧，阿格蘭德咧。就原來係被貶為呢個普通委員，而由呢個副主席咧寇爾曼菲弗咧就呢個坐正，喂呢名好難讀，可能即係跟咗大陸名啊，大佬啊，真係好大鑊啊，真係。 喂，但係都唔重要，你咁敏感嘅位置為主席，除非你所有人都落任再換個馬，否則嘅話你唔好以為咧咁樣嘅調動咧好正常嘅調動。 唔係，但係佢搣佢柴咧，呢、這個已經係原來係破咗呢個1814年嘅慣例嘅，而呢、這個即係點解呢個挪威政府咧，即係其實係唔肯就向呢、這個即係北京去即係叫屈服咧，因為如果你自己叫要求呢、這個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咧，即係其實係有咁嘅承諾嘅話，你等於係越咗權啊嘛，大佬啊！喂，如果由一個叫做係即係諾貝爾和平獎，喂去 JR 你，喂話控喂控訴你呢、這個政府叫我去做呢啲叫政治上面嘅讓步，喂呢樣嘢爆咗出嚟。喂，你呢個當喂你呢個即係執政嘅政府，佢承唔承擔得起啊？係呢個世界大新聞嚟嘅，大佬啊！ 所以諾貝爾和平獎咧，今次 是即時落台噶。 今次呢一個嘅調動咧，其實都係俾翻顏色大家睇。 唔係，其實你咪等於就係又等於屌多你一鋪咯，即係其實等於令到你北京又難堪一次咯。但係北京係唔怕難堪嘅，可以話俾你聽又 啱啊！因為人無恥就無敵啊嘛，大佬係咪啊？ 所以而家因為見到梁振英而家做呢個特首咧。就是非常啱呢、這個即係習近平河車嘅，即係你就算係你江澤民又好，胡錦濤又好，其實都會怕㗎嘛，怕呢個輿論㗎嘛，怕呢個開放社會嘅輿論㗎嘛，都係即係暗地裏做㗎嘛。 所以國際社會對共產黨嚟講，其實係一個壓力嚟嘅。你唔好以為佢真係仲好似以前老毛年代咁喺度閉關自守啊，唔係嘅，佢一樣係要睇國際嘅形象嘅。點解佢要施壓？連諾貝爾和平獎你都敢施壓？ 學頭先Anthony話齋，其實呢個係體現西方價值嘅一個獎項嚟，呢個獎項係政治獎項嚟， 係 背後嘅政治嘅意味、政治嘅特色喺度噶嘛。 嗯， 嚇， 喂，你頒俾我坐緊監。啊！佢梗系唔会叫政治犯啦，佢梗系叫囚犯啦，大哥。 唔系咁啊，大陆其实佢自己本身都即系尽过努力去抗衡呢样嘢嘅，咪就搞嗰个孔子和平奖咯，大佬。 嗰、那 个即系成扎，即系成扎一百蚊纸咁样，即系送俾呢、這个即系普京，人哋又唔挑数你，你送俾连战又唔拿攞你，仲有边个系嘛？好似唔知俾埋呢个即系呢个古巴总统。 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嗰样又攞啊，呢啲好笑， 都唔理佢其实。 我宁愿相信阿 B 和平奖好过啦， 索罗 B 和平奖， 唉，算数。 屌，真系笑 Q 死人，大佬搵啲咸菜扎住一包一嚿水，大佬。 唔系，但系其实当日咧，你唔单止系刘晓波，因为08宪章嘅问题攞呢、這个10年嘅诺贝尔和平奖咁简单。 你嗰阵时做主席嘅喎，嗰阵 时。系啊，我哋都有去。其实个背后咧系西方世界咧系向老共咧。是一个警示，但你而家挪威政府咧，咁多年140多年嚟都未试过 back down 过，睬你班撚樣都傻。喂，你睇下而家中国系几咁强大？ 唔系呢个就系公民社会嘅尊严嚟噶嘛，即系其实系唔会向呢、這个即系执政政府屈服噶嘛，大佬啊！ 喂，过往委任完嗰五兜友自己选嘅主席转副主席，跟住究竟你 接受边个 nomination， 同埋拣边一个得奖嘅话，全部都系独立自主噶啦，即系命运自决噶啦，大佬、政府边度敢插只手埋嚟啊？名义上系咁讲啫，建立咗百几年嘅工业。喂，如果呢个阴谋理论成立，即系话面对共产党嘅时候，阿爷吹鸡真系全民部跪低，大佬，连挪威政府都跪低， 系啊，黐线，唔系即系你等于咧，其实咧， 连班诺贝尔和平奖嘅委员会嗰啲委员啊，都缩、啊，大佬。但当然啦，佢都系以退为进嘅一步。学 Anthony 嘅讲法就系、是喂，其实佢呢下冇退出个委员会，但系自己执个位起个风，其实都系一个抗议。 唔系呢个就系国际政治嘅博弈嚟噶嘛？嗱，等于就系话，其实你一个国家，尤其一个咧，叫做系即系世界秩序而家完善一个国际秩序，突然间有一个强国冒起，即系其实呢样好危险嘅。即系当年呢、這个即系俄，即系呢个纳粹德国就系啫嘛。即系纳粹德国急速系由经济带起，佢令到佢即系军事变成军事强国，佢已经就开始其实系怀疑噶，喂，其实就怀疑呢个国际秩序究竟对自己系仲公唔公平噶嘛？然之后开始自己去改变个国际秩序啊嘛，所以咪自己去发展一套自己嘅软文化咯，所以咪要搞孔子和平奖咯，所以咪要搞即系其实好多唔同嘅嘢咯，即系搞呢搞路咯。系嘛？ 即系习近平想做呢个世，再做一个希特拉出嚟嘅啫。 唔系，其实你唔系问题就系话，其实你如果你系要参透历史嘅话，事实上就系咁啊嘛，系嘛、 嗯？ 你又唔承认你自己系一个普世价值嘅一部分，咁你当然系会自己做一套叫做国际秩序出嚟啦，咪、挑战现有嘅国际秩序咯，系嘛？ 咁似本土派嘅。我既唔认同你嗰套普世价值，啊、我又建立我自己嘅抗争秩序出嚟、 啊。 我哋抗争游戏规则。 唔系，但系你嗰套嘢 咁似嘅，原来。 咁但系你嗰套嘢要自圆其说先得噶嘛？ 自圆其说唔到噶。 咪咯， 喂，而家呢个世界，使乜讲道理噶？使乜讲逻辑噶？使乜需要前后一致噶？大家都 sell 到就得噶啦，系咪？只要你唔怕丑就得噶啦。所以点解我话？本土派同老共系不谋而合啊！ 啊， 一样。喂，佢打破个秩序，佢唔需要建立自己一套，系咪啊？佢够癫就得噶啦，够傻就得噶啦。 唔系，但问题 够好笑就得噶啦。 但问题老共佢当年咪就系只破不立，你咪搞到今时今日嘅中国，咪就乌烟瘴气咯。话你如果本土派都系咁样做嘅话，其实香港可以好恐怖嘅啫。 喂，其实呢个系另一个文化大革命嘅翻版嚟噶嘛，斗到所有嘅权威啊嘛，系咪？任何有权威嘅人，但系佢自己其实建立紧自己另外一道嘅游戏规则，方便自己掌权，同埋方便建立自己嘅影响力啫嘛。佢打破你现成嘅相对上面合理嘅即系升迁嘅制度。 唔系你第一次走去，咪就咁问佢咯？喂，点解佢唔直接去北京嗰度打破？即系佢哋接即系专制香港嘅嗰种规则啦。 罗夫，冇勇气，好简单嘅答案，系咩？背后嘅嘢个鬼咧？有人怀疑噶，我怀疑噶，应该做嗰样嘢你冇做啊，